想你再喜好到告知，才能用你造就惊喜构思。想你不交代别句子，才让我浪漫地再只管放肆。距离太遥远，渐淡像杯清水，要抱大紧也怕你痛去。即使点都算罪，委屈怎远去，自己苦苦的作对。心你这么好，疏忽一秒。